想他，心情很差，一整天不想说话，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，我这样子算什么吗？ Yeah.

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这样的心情 最怕被冷落，你不懂，爱早就没有把握，就连你的眼神都不同。这样的心情最怕被识破，你不懂，想一步一步要求，一步一步占有，贪图这有始有终，终于爱都已随风，终于美梦都成空。爱在风中，爱在梦中，爱不在我手中。的时候不能付出太多，我错在毫不保留，我忘了爱过以后见好就收，爱从来不需强求。我忘了在相爱的时候不能付出太多，我错在毫不保留，我忘了爱过以后见好就收，轻易的罢休。

着雨的夜，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。